在是上海的晚上10:32，今天是大年初一。本来本期播客是要在年前录的，但是由于年前是在工作太忙，并且还有调休，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录。 哎，都已经大年初一，年夜饭都吃好了。想一下去年这个时候我在上海，如果今年没有疫情的话，我可能也会飞回来，然后就开始吃草头圈子啊、荔浦芋头啊、鲍鱼啊、白斩鸡啊，全部都要吃一遍。 嗯，今年因为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嘛，然后大家又是在家原地坐牢的一个年，很多朋友也是没有办法回家，都是留沪过年了。那么一日三餐肯定是绕不开的。嗯，今天我们就要聊一下有关于吃的那些事情。 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觉得今天就先讨论一下那些个人觉得真香的食物。那从厨房聊起的话，葱姜蒜，豆豆你有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我还蛮多的，你先说。 我先说吗？葱姜蒜就是葱，是可以作为就是调料或者是配色，比如说什么炒完鸡蛋撒一把葱花，这个程度我是可以，这是我 OK 的。然后姜的话我也 OK， 然后但是大蒜不行，就小时候大蒜是不行的，他连炒个青菜我都不行。 OK， 那我小时候还蛮挑食的，就是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程度。但是后来我出去读书，对姜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很排斥了，因为澳洲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ginger beer 的东西，就非常好喝，但是它不是真的 beer， 它也没有酒精度数。 那它是真的有 ginger 吗？ 它是真的有 ginger， 而且它姜味很重。 嗯， 但是很奇怪，就是大人小孩都是爱喝的。然后葱我是可以接受它的存在，但是我不吃它。就是蛋炒饭里面很多葱的话，我会一颗颗挑。 啊，那不是很麻烦？ 所以我尽量会点餐之前跟别人说，如果可以免葱或走葱就尽量做到。 嗯， 然后蒜我是不接受它的存在的，就是响油鳝丝当中不是会有放一坨蒜吗？ 对对。 然后我同事吃饭之前就是没有把那个蒜逃开之前都会说你先煎一筷子，就是没有蒜末的，然后剩下的就是同事都很爱吃蒜的，就是会吃这样。 啊，那就是比如说什么大蒜炒空心菜的话，这道菜你就不行。 嗯，对。 嗯， 我都会尽量，就是如果是很熟的人我会直接跟他们说我不吃蒜，但是如果不熟的人的话，我会如果大家要吃，那我就尽量不要吃那道菜就行了。 哦， 但是如果我自己点了一道菜是有蒜的，那我就还蛮懊悔的，就想说， 就你没有办法， 自己点 没有办法事先预知这道菜里面有大蒜，是吧？ 对，有的时候真防不胜 防。防不胜防。 我觉得在国外好像稍微好一点点， 大 就他们通常都会问有没有。 我觉得好像就是大蒜出现的频率会比较低，但是洋葱出现的频率很高啊。我也是来德国之后才觉得洋葱是个可以，就是它本人是一个可以吃的东西，不然以前就是洋葱炒牛肉这道菜到我碗里我就只会把牛肉吃掉，然后剩下洋葱。我是个不剩饭碗的小孩，但是这道菜我就不行。 诶，那你有什么就是到了汉堡才开始吃的食物吗？新香料 还蛮多的，我跟你讲。比如说有一件就是大葱，是不是？我觉得上海人是不是不大吃大葱？就是 完全不进家门。 对的，这 我觉得大葱这件事情就是在我出国之前就完全我可能只在电视上见过它的程度。哦，有会有什么大葱炒猪肝之类的，但它就和洋葱炒牛肉同理，我就只会吃猪肝。我觉得它大葱就像小葱一样，那就只是一个调味料，它不能吃入口。这是我对它的定义。 Okay. 你知道吗？然后大概 那什么改变了你呢？ 我是上个月不对，再上个月，那就是11月份的时候， 我有个师姐在德国念博士后嘛，然后就去找她玩，然后她是个韩国人，她就煮饭请我吃，做那个饺子汤，那个饺子汤里面就是除了饺子本人之外，还会有什么牛肉啊、节瓜啊，然后还有就是大葱。 韩国人是蛮多吃大葱的， 就是师姐亲自煮饭，然后请你一起吃，你就不能剩碗啊！我不能说我像在家里一样，那个大葱爆炒猪肝，我就只吃猪肝，把大葱剩下。哎，因为而且它是碗汤，你知道吗？我就不得不把它全都吃掉，我就给自己做好心理预期、心理管理，然后就认真的，不是那种像吃毒药一样吞下去，就是认真的用舌头和牙齿去咀嚼它，然后就觉得，咦，大葱竟然有那个葱应该有那种臭臭的味道，它竟然是甜的，你知道吗？就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接受大葱是个可以咀嚼的食物。 我没有办法。 然后昨天不是年夜饭吗？ 我真的没办法哎。 你真的没办法、没关系。然后昨天不是年夜饭吗？就是我妈知道我在师姐那边真的吃大葱之后，有道菜不是叫那个葱烤海参嘛？那年夜饭我们就做了这道菜，然后就是真的把大葱切成一段一段，大概手指这样长，一段一段，然后就是做完之后是出现在盘子里的。然后我们家吃这道菜有点像那个，就是 所以你们家里的人是要吃这个大葱的吗？ 不是，就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吃的食物，只不过在吃特定的菜的时候，比如说， 对啊，我觉得小孩子要吃还是不要吃某一样东西的话，都是家里面造成的原因。 但是我不知道，就炒什么爆炒羊肉、爆炒猪肝，他们都是拿大葱炒的，然后都会吃完，然后我妈就会抱怨我说你怎么不吃大葱。然后所以自从她知道我在世界那边认真吃大葱之后，她就是认真一段一段大葱就这样上来，因为她觉得葱烤海参那个葱就是要吃下去的。然后昨天我就是大概给了我那种两段还三段，它很粗的嘛，然后它是一层一层就可以剥，那个一层一层薄膜这样剥下来吃，我大概认真吃了半个吧，我就还是不大行。 我不行，我不行。但是我有被迫接受的蔬菜，就是青椒。因为在澳洲是吃彩椒为主的嘛，就是有那种红色黄色啊的彩椒，然后你出去如果是吃那个 vegetarian 的汉堡，它就是会在那个汉堡里加那个菌菇类和这种彩椒。然后有一次我就吃那个 vegetarian burger， 居然意外的就是 very juicy 那个汉堡，而且非常甜，就是跟我想象里的青椒完全不一样。小时候就看那个蜡笔小新不爱吃青椒啊，所以就是有芥蒂对青椒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国内的青椒和外国青椒不一样哎，就是你为什么不吃青椒这个事情？ 对，不一样。对，所以我小时候是不要吃，因为小时候觉得青椒是辣的或者就是不好吃的东西 的。 但是我出国了就是开始吃彩椒之后，反而我回来吃饭，就比如说像酱爆猪肝这种会放青椒的，我现在可以接受它了。但是有一样国外常常吃的甜的蔬菜我是不吃的， 现在还不吃， 就是洋葱。现在也不是很喜欢 吃洋葱。是洋葱我觉得跟我妈关系比较大，我小时候不吃洋葱就是因为她不吃洋葱，就尽管我因为我跟外公外婆住嘛，尽管我们会有一道菜叫洋葱炒牛肉，但是我们就我跟我妈就是不吃洋葱。但是因为到德国来之后就会自己做饭了嘛，那我妈就开始可能会看很多菜谱啊，然后就试着把洋葱和牛肉烧在一起，因为而且就是那种就认真的要把洋葱煮熟然后上菜的那种，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跟肉类真的非常的配，而且它跟肉煮完之后它本身那股甜味，它跟大葱甜味不大一样，但是那个洋葱的甜味是，对， 也 是 有 好吃的甜味。 对， 就导致我后来在就是念大学自己煮菜的时候就是很喜欢先用洋葱 爆炒提香然后烧牛肉， 但是我对他还是有偏见。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你要接受它既是蔬菜然后又是新香料，就像大葱一样，我觉得这是件需要过程的事情。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 okay. 我还是那个红烧肉里面会放的那种干的香料八角茴香，你知道吗？ 我知道八角茴香，就是 黑黑的， 有一些对黑黑的，但是有的时候家里烧红烧肉有会放，如果家里没有，我们家也好像没有很挑剔说必须有这个东西。 就是我是像小葱一样，我就是可以接受它的存在，它可以出现在这道菜里，但是我就不能把它吃下去。因为我以前有一次就不小心， 没有人会吃八角茴香的吧？ 那次就是不小心就嘎叽一下，哎呦，什么味道，就很恶心的味道， 就它的味道很重，就是感觉是浓缩的一口香料的味道，就不小心被咬到了。 所以那之后我就对它有恐惧，你知道吗？就是它存在还是可以，但是我就不想让我的牙齿碰到它第二次。 但是国外有这种黑黑的那种茴香糖，是不是？ 对， 是不是黑色的？ 这大概 是，我没有吃过。 我跟你讲，这个茴香糖大概是从我念高中开始就有同学要试图请我吃茴香糖，然后我那时候可能查过字典吧，然后 外国人真的不怕死 的、茴香、不行，我不要，就我还是个蛮平和的人，什么都可以的人，你知道，但是茴香就不行。然后前几个礼拜我们同事又请我吃茴香糖，然后好吧，我就试试看。因为你就知道那个牙齿不小心咬碎了茴香的那股味道就会不断的在脑袋里面重播，你知道吗？然后就 萦绕， 我试一下，然后我就吃了一口。它有点甘草的茴香，就是很单纯的甜味，但是这个甜味过去之后呢，就会出现一点点淡淡的茴香的味道。我觉得这可能是算是心理暗示吧，它应该本身没有那么冲的味道，只不过说你一直觉得哎呀它叫茴香，所以茴香糖那股味道就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认知里，茴香糖应该主打茴香的那个味道，但其实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像他们吃茴香糖还对心脏好之类的，所以就还蛮爱吃的。 拜托，那可是糖哎、不要给我编造什么莫名其妙的养生知识。 你当心之后淘宝就出现德国热卖、德国人最爱茴香糖之类的。 澳洲也有，但是我没有吃过黑黑的。 No 哎呦， 就对啊，黑黑的，我觉得就是黑芝麻汤圆黑黑的我可以，然后茴香糖黑黑的我不行。 哎，汉堡是不是汉堡是不是有一种什么面包之前听你提起过， 那个叫应该是肉桂粉做的面包， 它叫什么名字啊？ 然后的汉堡有个叫 Franz Brötchen， 哎呀我的舌头搬不过来了，对，真的好难听。 再认真的念一遍 Franz Brötchen。 OK， 就是这样一个面包吗？ 它的音都在喉咙里。对，就是这样一个面包。就是我开始吃的时候，我一来就吃了嘛，然后就觉得好好吃哦。但是然后你就会去那个翻它到底是什么做的嘛，它竟然是肉桂做的，就那个脑袋里面又出现了，肉桂不也是放在红烧肉里面的香料吗？为什么它又可以吃进嘴巴里？ 肉桂我还好哎，因为你有没有看过三丽鸥的有一个动画片是肉桂狗？因为它太可爱，所以我对肉桂没有什么偏见。 我没有看过。 而且肉桂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我们喝热红酒也会放，所以我就还 那个我不行。圣诞节不是公司送了一瓶那个热红酒吗，我一打开那股浓郁的香料味道，哎，不行，我喝不下去。就它开封了还放在我家。 哎，葡萄牙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蛋挞就一定要撒很多肉桂粉才好吃，哎，我觉得 我看到他们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很可怕耶！就是那道红烧肉又在我脑海里面出现了。他们是把那个撒一堆肉桂，你知道脑海里会有奇怪的画面。 要吃蛋挞的时候就想到，怎么是红烧肉？ 而且他们会撒很多，他们喝咖啡也会撒那个粉嘛。但是就是你要那个思维转换一下， 对啊， 就和国内有的人吃东西就喜欢撒辣椒粉是一个概念，是同样一件事情，只不过他们撒的是甜的肉桂粉而已。 对啊，六婆辣椒面，这每一个外国人都应该尝一下，真的还蛮好吃的，我最近试了一下。 还有什么？哦，还有一个是那个用小茴香、洋葱、苹果、酸奶腌在一起的鲱鱼，就是鲱鱼罐头的那个鲱鱼。 我觉得这个前调就小茴香、洋葱、苹果，就是 suppose 就是酸酸甜甜口味的。 对，酸酸甜甜口味的，还蛮酸的。然后但是是有小茴香，但这个小茴香和就是红烧肉里面那个茴香不是一件事情，它是那种有点像那个小葱那种细细长长的绿色的新鲜的那个香料，你知道吗？ 我好像有接受过它，是不是包饺子的时候会放？ 对，他们会放，对，他们会放这个。我茴香馅的饺子没有吃过，茴香猪肉饺子我没有吃过，但是我吃过那个茴香馅的搭炼火烧。 搭炼火烧 有点像有点像烧饼，是北京的一种特色小吃，这是我大概唯一觉得北京好吃的东西吧。讲回鲱鱼， 但是它就是饼。 对，它就是饼。 OK， 嗯，然后可能配绿豆粥之类的。 OK， I don't care。 好，继续讲鲱鱼。 讲回那个鲱鱼就是超市里会卖这种现成做好的沙拉也好，或者这种鱼的料理也好，就像上海人买蔬菜你知道吗，他就会一罐一罐这样做好，然后这是一个德国非常常见的超市里会出现的就是熟食。它一罐大概就两三块吧，可能三块不到，就非常便宜。然后它又是鱼嘛，因为德国人很少吃鱼的，就新鲜鱼卖的也很贵，所以如果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吃不到这个新鲜的鱼，我就有时候会去买一罐回来吃。然后它那个味道， 可是它跟鲱鱼罐头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同一个鱼，但是做法完全不一样吧。鲱鱼罐头我还没有试过。 Okay， 那个是发酵过的鱼。 对，罐头应该是发酵过， 那个就是核武器。 然后它那个鱼嘛，就是两片肉片下来做成的那个腌制的那个鱼。嗯，外国人好像不 就是去骨的鲱鱼。 对，完全没有骨头的鲱鱼。嗯，然后他们就是也不会像中国人什么放葱姜蒜或者放料酒去腥嘛，那个，他们什么应该是没有去腥这个步骤的，所以其实第一口吃下去那股腥味是很冲的，但是 就跟我们吃小鱼干零食是一样的呀。 但是小鱼干零食是干的呀。 不是，现在的小鱼干零食很 juicy， 就是会有汁。 真的吗？下次让我见识。 不是 literally 干的。 哦， 嗯，你已经太久没有回国了，快点回来，现在我们的零食可进步了呢。 哦， 过年我又吃了好多零食。 Oh my god。 Anyway， 然后就是 所以那个鲱鱼罐头就是用茴香做的。 对，会 小茴香， 不是罐头，是个沙拉吧，我姑且这么说它。就是你能吃到苹果、洋葱，然后那个酸奶，它是泡，等于说泡在一罐白色的液体里面的，或者是粘稠状的液体里面的， 就是感觉像一个 side dish， 是那种白白有色拉酱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就很像色拉酱，可能就是色拉酱吧，但它比较酸，就也有可能是酸的。 哦，我明白。 嗯，然后就是你要么 就是大家可能是买回来当做一个色拉来吃。 嗯，对，没错。然后我就很喜欢买它吃，就嘴馋了， okay， 或者不想烧饭了，就会拿来吃。然后我妈就很嫌弃我，她就觉得那个鱼这么腥，怎么吃得下口？ 你是猫吗？ 就可能接受了之后觉得它是一个好吃的食物， 听起来就不太好吃的样子。可能我没有试过，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你觉得它好吃的点， 有可能我吃过之后就是欲罢不能， 有可能 就真香， 对， 也说不准。 好，你还有什么真香食物？ 但是我对于猎奇食物其实 range 还蛮广的，虽然我本人就是非常不能幸福，就是既不吃蒜也不吃葱， 你这个这也不吃那也不吃， 凭什么说自己是也不吃的？但是纳豆啊、榴莲啊这些东西我都非常爱吃。 这些不能算是猎 奇的食物。虽然说鲱鱼罐头这个核武器，就是大家都在正常吃，对不对？但鲱鱼罐头这个东西我还没有试过。之前我朋友有开箱鲱鱼罐头，但是堪比核武器，而且据说是会要遭到邻居投诉的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还是在家就不要轻易尝试， 或者下次去那个产鲱鱼罐头 的，因为当场哦，当场做实验的时候，螺蛳粉跟他比，感觉就是个小学生。 哦， 但是，讲到鲱鱼，茴香鲱鱼，至于你嘛。我是比较喜欢吃蓝纹芝士配苏打饼干这种零食的，就是当成零食的话。但不喜欢的人就感觉你在吃脚臭的东西啊，就是又臭又咸。 它很咸是真的， 蓝纹芝士是有一点咸，蛮咸的。就是有的人不喜欢的就说是脚臭的味道，那我就吃不停啊，配那个。就刮刀刮一下，然后苏打饼干上面铺一铺， 咔嚓咔嚓，一口一口吃， 当零食吃，这超好吃。但是乳制品对我来说就是太容易吸收了，我就可能一顿猛吃之后，第二天就直接可以胖个3-5斤，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奶制品本来就是很好吃啊，我还那个，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吃空口吃黄油。就是超市不是就超市里那么多黄油你能忍住不买，但是你经过那个熟食店的时候，它有那种散装的黄油，你就忍不住就要把它买回，就100克100克这样买回家，然后就那边空口吃，就 我真的很想接受我的法语老师给你认识 哪位， 他也是一个空口吃黄油的万老师，空口吃黄油第一人，真的太棒了。而且他是一口黄油一口法棍，然后一口可乐这样吃 啊，这 我的妈耶，想一想那个画面也太可怕了吧，齁的齁死了。 但这空口吃黄油这件事情我很久没有做了，因为黄油太能胖人了。 这样不是能空口吃黄油也不是一般人好吗，这么腻就感觉像在吃一大坨肥肉之类的感觉。 哎，新鲜的黄油哎，零烤的黄油哎，就那种你放到嘴里面慢慢融化，然后那股新鲜的黄油的味道就到你的鼻腔里面做访问，你知道吗，在里面萦绕不散，哇、上头啊。 我没有买过散装的黄油，所以到底什么样子的黄油是散装黄油啊？ 散装黄油就是，就 literally 就是散装的嘛，你就跟他说你想要50克，你想100克，就是按照你的意愿，按照你的意愿了。然后他就是，等于说他会有一个那个透明盒子，里面装了一块大概一个纸箱那么大的一整块黄油。然后你比如说跟他说我要50克，他就会拿两， 是当天马上做的吗？ 我不知道，但他可能就是这一个月里面做的吧，他不是每天都新鲜，就他那一座山可能每天卖不完啊，但他就相对超市里面来说新鲜很多吧。 OK， 然后他就是会拿两个那种锤牛排的那种工具，你见过吗？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是类似于锤牛排的那种工具，有两块，然后他就会大概挖一块下来，用这两块板就狂敲，敲成一个方形，然后放到那个用纸包起来或者放到塑料盒子里面给你。 那散装黄油是不是保质期就很短？ 我没有研究过这件事情哎，因为我们就是对新鲜散装的东西就有一种特别的偏爱，它可能很快就会没了，没有放过气过，都已经长到身上去了，谁 就是马上会立刻吃完， 就太好吃了。 OK， 明白。好的，那等到我去那个德国的时候， 我需要去买一块散装黄油来吃一吃，让我告诉你们它到底值不值得被空口吃， 值得被它长三五斤肉。 空口吃黄油真的太夸张了， 真的就是那种你路过。 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平时买的黄油也会空口吃吗？ 不会，平时买的黄油就是妈妈用来做蛋糕用的。 不过我觉得就吃这个主题真的还蛮大的嘛，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要讲吃可能要讲很久都讲不完， 那应该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期不用绞尽脑汁想主题。那比如说下次有机会就要不要讲一期年夜饭，标题我都已经想好了，叫年夜饭佳肴大不同，看看每家桌上有什么。 那我们家可能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昨天在烧年夜饭的时候我妈已经在发疯了，她说我们家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在家过过春节，因为都是在外面旅行，所以已经有很久很久都不用做年夜饭了，结果昨天晚上她为了做年夜饭绞尽脑汁，真的很不容易，妈妈不容易，做妈好辛苦哦。 我妈从上个礼拜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对啊，就家里要囤好多食物，好像小仓鼠就一直往家里面搬东西。 对啊，就是做的种类又不能少，但是人又那么少没法吃完嘛。现在打开冰箱就是妈下礼拜不用做饭了是吧。 嗯，真的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因为现在是大年初一嘛，所以我们还是要祝大家新春快乐， 吉祥如意，年还没过完现在还有效。 对对对，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可以不劳而获。 哎呀，这个太贪心了，我就要祝那个心想事成最重要。 嗯，当然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健康康，并且都有工作。 对，非常重要，太重要了。 嗯，脚踏实地的过好牛年吧，就希望今年疫情可以得到控制。可以让我们想要回家的人可以回家， 对，想让我这种想飞的人也能飞。 嗯，我现在都已经不期望说就赶快打开国门这样子，我希望我可以离开上海就已经很好了。 我现在愿望就是希望世界人民赶快把疫苗打好，千万不要就说哎呀我好怕我不要打，就我希望如果只是出于这种心理的话还是打了比较好。 那就希望我们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吧。 嗯， 那这一期我们就录到这里咯。 好，那就拜拜了。 拜拜。